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为你广播旁耳边。87.6，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陈友谅不敢得罪常遇春，又说了两句闲话，带着陈友弼和那些家人，在谷子地把马群都找回来，狼狈逃窜走了。地头上就剩下刘伯温和常遇春两个人。把这银子包包一包，常遇春就说，先生，我就住到庄村里面，到家休息休息吧。好，我正要找你。常遇春在头前领路，把活神仙领到姨娘的家里头。这些事情老太太在旁边看得非常真切，心里这个高兴啊，要没有玉春，我这满肚子苦水往哪去吐去呢？当然是高兴了，一直把刘伯温让到家里头，把炕收拾收拾，炕桌放上，要给沏了壶水。刘伯温跟常玉春是对面而坐，老太太在外面做晚饭暂且不说，单表常遇春就问刘伯温，先生，一别数载，您这是从哪儿来呢？两寿佛。六把，我乃出家之人，云游四方，踪迹而不定，哪儿我都去呀。哎，你先别问我，贫道我倒要问问你，自从你在乱石山来到苏州之后，听说你每日春种秋收，务于农业，你心里头还想念不想念乱石山结拜的弟兄？这事儿怎么样？常遇春不听便罢，一听刘伯温问到这个事儿，正好碰到伤心之处，六爷虎目之中刷啦，眼泪就掉下来了。这个先生，虽然我常遇春身若异乡，每时每日都在惦念我这些磕头的八兄弟呀，我不知他们在什么地方，要有音信的话，我早就找他们去了，先生何必还多问呢？六八，你的为人我太清楚了，据我所知，你这些弟兄一个都没死，他们活得很好，我今天跟你是送信儿啊，希望你们弟兄重新团聚。你见着皇榜没有？ 没有。 什么皇榜？哎呀， 你住这地方太闭塞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元顺帝传了一道旨意，大赦天下，颁行皇榜，增加个恩科，国家要拔取武状元，就是今年的8月15在燕京举行，普天下的举子都奔那儿去了，唯独你还不知道呢。我就是给你送这个信儿来的，希望你准备准备东西，赶奔燕京去一趟。一则弟兄重新相聚，共举大事，你看如何呢？常玉春一听，乐得好像没蹦起来。哦，有这等事？那先生，咱们二人一块儿去吗？ 不，我有我的事情，咱们早晚必能相见。我这还有封信，你要亲自交给你哥哥吴殿章，千万不得有。说着，刘伯温在兜里头拿出封信来，牛皮纸的信封，上面写着几个字：面交吴殿章钦差。封得挺严，递给常玉春。六爷接过来，把它保存好了。刘伯温千叮咛万嘱托，另外两个人又谈了谈细节的事情。刘伯温吃完饭在这儿住了一夜，到次日平陵起身告辞。常玉春一直把他送到庄村外头，难舍难离。常六爷眼泪要掉下来，刘伯温一笑啊，六爷，将来你是打天下的人物，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，何必儿女情长，你我二人相见有日，再见了。把拂尘晃三晃，摇三摇是飘然而去。常玉春在后头看着，一只瞅刘伯温走的没影了，转身这才回家。到家里一想，刘先生告诉我这马上起身呢，现在离着赶考的日子越来越近了，再不能耽误了。回来就跟自个儿的姨娘把告辞的事情一讲，老太太一听常玉春要走，放声痛哭，抓住常玉春的手，难舍难离。常玉春劝了半天，姨娘您放心，我是有心的人，这阵我赶奔燕京，弟兄相会，将来我有了着落，有了安身之地，一定靠车把您老人家接去，您那不必难过，这有文银500两，您一个人吃10年8年的也吃不了，我走也就是1年半载。老太太一看常玉春去意已决，也不好挽留了，给常玉春找了几件衣服包到包里头，又拿出10两银子赶了个集，给常玉春买了点应用之物。常六爷呢，在家也紧收拾，在后院牵出一匹战马。那个时候常玉春哪来的战马呀？有，想当初石蛮王撒们野憨火纷乱尸山，跟常玉春相遇，让常六爷一杆子打死石蛮王，就把他那匹宝马良驹常玉春得过来了，要没这匹马，他也不能闯重围保住自己这条命。不但这样，石蛮王撒们野憨的天王盔、太岁甲、扫罗袍，浑身上下所有的东西都被常玉春给缴了借了，因为他喜爱这些东西，保存至今。这回用上了，六爷把盔甲包打开，把战马牵出来，全都收拾好了，这才跟姨娘告辞。娘儿两个这告辞洒泪分别，咱不必细说。常玉春上了乌骓马，起身赶奔燕京城。 多年不离这个地方了。等到了外边，常玉春有点发傻，他也没去过燕京，也不知道这燕京在什么地方，骑着马就知道紧紧赶路，有时候跟别人打听道，像那打听里的好好说话呀，比如说见着老的大爷大叔，我跟您借问一声，燕京在哪个方向，你要和颜悦色这么一说不就好了吗？因为常玉春这人心里头着急，说话就有点粗野。这天见了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，常玉春在马上就问大爷，跟战场上一样，把老头吓摔屁股墩儿。也心说这什么意思？这是，我请问你，燕京城在什么地方？把这老头气的，打听到有这么打听的吗？明往东走，他用手往西一指，那边。常玉春也不懂，拨马就奔西走，结果是越走越远，连着碰了这么几回钉子。后来常玉春明白了，打听道不能这么打听，得和颜悦色好好说。果然他这一改变起了效力了，有人告诉他，小伙子，嗨，你现在离着燕京城还有3000多里地，你知这什么地方？这属于广西一带，你快走吧，8月15赶奔燕京城已然就来不及了。六爷掐手指头一算，时间可不多了，哎呦我才急呢，不马奔燕京就跑，渴了在马上喝点水，饿了吃口干粮，实在这马盯不住了，咽一咽溜一溜，然后还继续赶路，一直到8月14的晚上，常玉春这才来到燕京的城外。这时候日头已经往西摘了，大道上空无一人呐。凡是赶考的举子，赶路的行人，谁不找个归宿啊？六爷一瞅这城门都要关了，这要把我关到城外，8月15我就下不了火场，我跟弟兄们就见不着了。他心里头着急，双脚点的，紧奔城门这跑。咱们再说这个守城的有个门官，这门官今儿晚没事儿，弄了4个菜2壶酒，跟2个当兵的在这喝着酒，还告诉呢，吃啊喝啊，明儿过节，今儿个吃完了喝饱了，咱们就回去休息啊。我大人能不能早点关城门？看看道上有人没有，要没有行人早点关也没事儿。他们仨人扒着垛口往城外一瞅，说要关城门，嘿，常玉春来了。这仨人心里十分不高兴，他们故意的冒坏水，这当官的就告诉俩当兵的，关关门，把他关到外头。什么时候这阵才进城？俩当兵的顺着马道上下来，一人搬着一扇城门，哎呦哎呦，把城门给关上。常玉春看得非常清楚，哟，坏了，真要把我关到城外，我怎么下场多状元？他心里一着急，一抬腿把大铁枪摘下来，使尽了全力，大铁枪的枪尖对着城门就怼了一下，开城，这可热闹了，两扇城门咣当当当当当当开了，常玉春这马就进了城了。他也不管不顾，催马扬鞭是赶奔城里。 咱们再说这个城门这当官的，让当兵的去关城好半天没回来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呢？这俩小子没吃没喝，偷着溜家去了。他从城上也下来了，一瞅城门开着，街上空无一人，心里的这个不痛快，呸！他妈这俩滑头，也不跟我打个招呼走了啊！你等着明天，我非惩处你们不可。自己关门吧。他一搬这城门不要紧，在门后头啪啪掉下一个来，一瞅呀哈，正是那门军都成大饼子，整个给挤扁和了，人命关天呐！这要上头怪下来，我担得起责任吗？这可不行，我得追，杀马的在后头就追常玉春，一边追一边喊：“接着，别让那黑的哥跑了，他有人命，前面接着不让他过去。”常玉春恍恍惚惚听见后头有人追他，六音响，去他娘的，管他什么事儿！我先找个店房住下再说，索性今儿晚进了城了，明儿8月15耽误不了多状元。穿街越巷子正走着，也倒霉，正好在对面是铜锣太道马挂銮铃的声音，晃晃晃晃抬头一看，就见对面出现无数的军队，42面黄罗开道，后面是七罗伞盖，一色是骑兵，正中央打着九曲歪把黄罗伞，逍遥马上端坐一位老将军，头上斑卷荷叶乌金盔，体挂黄金甲，外披着黄斗篷，在鸟翅环德胜沟挂着一对短把牛头弓。哟，这人年纪可够大的了，瘦纹堆垒，满脸的瘦斑，两道苍眉，眼角往下耷拉着，可下是一步白髯。看这意思，这官还不小呢，还。常玉春就有心回避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，马打对头遇上了。就见这些当兵的一看，站住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别人住店住店，回家的回家，你贼目鼠眼七匹马想干什么？把他砍下来！呼啦着过来50多名骑兵，把常玉春给包围了。六爷心说话，我真倒霉啊，万水千山好容易到了燕京，你看这意思要打官司，他们包围我干什么？难道知道我是乱石山的英雄，知道我反对过朝廷？他心里都胡思乱想。这时候骑马那位老将军看见常玉春，这老头就一愣，好，两旁闪开，是哗，人们往两旁一闪，老将军提马向前，来到常玉春的前面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，突然眼睛一亮，我当是谁呢？儿啊，你怎么才回来？儿啊，你个想死爹爹！常玉春一听，嘿，这个丧气，这老头认错人了，管我叫儿啊！哎，你说这亏吃的多大？有心当面跟他辩理，又一想他那么大年纪了，哎，算了吧，不理他。拨马就要走，这老头催马过来，砰一伸手把常玉春的胳膊给抓住了。儿啊， 你往哪里去？你哥哥他们都骗我呀，说你在安徽坐镇，又说你够奔广西剿匪，就是不让你进军。我有心前去找你，万水千山，我身体还多病，没想到去了多少封信，你连封信都不给我回呀、啊！忘记父子之情，今天晚上你突然进京，你打算干什么？难道你说明天八月十五你要夺状元不成？儿啊，爹爹，我告诉你，这五状元千万不能夺呀！假功名，假富贵，你要不下场活着罢了，要下场你就活不了了。常玉春一听这话里头有话，是怎么个意思呢？这老头是谁？咱们书中代言，这老头可不简单，这是当今皇上元顺帝的亲叔叔，官拜铁胳膊老怀王，名字叫达摩苏。这个铁胳膊老怀王有个儿子，就是石蛮王撒木尼罕。他刚才说那些话有原因，因为当年安徽一带最不平静，又出来乱石山的弟兄，他儿子石蛮王奉了元顺帝的旨意，带五万骑兵，所谓的上面剿匪，正好遇上常遇春，让查六爷一杠子打死石蛮王，把石蛮王的盔甲、马匹、大枪都给抢走了。这个消息传到京都之后，元顺帝大吃一惊啊！元顺帝一想，什么？我玉帝为国捐躯死了，一想这事儿不能让我叔叔知道。我叔叔最喜欢我兄弟，这个消息啊一告诉他，老头非活活的疼死不可，所以传了一道旨意封锁消息。这老头铁胳膊老怀王到现在不知道儿子死了，人上了年纪对子女格外的疼啊，多年不见了能不想吗？有时候见着元顺帝就说，陛下，你应当传道旨意让我儿回京，我们得见一见。元顺帝就骗他，叔叔，皇叔，您不知道安徽广西那块匪盗太多，非我兄弟在那摊压地面，过两天就回来了啊，您等着吧。一天往一天推啊，一直到现在老头也没见着儿子的面，想的已经磨磨蹭蹭的，精神有点不正常。今天他一见常玉春，一则常玉春这外表跟石蛮王撒木尼罕长得差不多，岁数也相仿，他在顶着石蛮王的盔，穿着石蛮王的甲，骑他的马，拿他的枪，天又渐黑了，活脱就是石蛮王撒木尼罕。所以铁胳膊老怀王达摩苏一见面就误认为常玉春是他儿子，拉住常六爷嘚不嘚嘚不嘚语无伦次、有的也是真话，常玉春有的听得明白，有的听不明白，心说这老头磨了把扔的是怎么回事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守城的门官追上来，接着这家有人命，可别让他跑了，他把两个门军给急死了，接着。六爷一听这才明白，哦，刚才我贪了人命了，这要被这老头给我拦住，这可怎么办？实在没有办法，干脆我闯过去就得了。六爷把眼一瞪，跟摘下大铁枪要力战铁胳膊老怀王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回家。 一辈子不容易，就图个团团。